老治，道国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全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音乐加速度， 音乐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幕前一分，幕后一瞬，机会从来不会等人，不是某人，不是路人，那是你我他某种同盟。百变一瞬，幕后一分，不想安分，梦里逃生，谁都可以怀里变身，只要你肯幕前难解，幕后难分，幕前人生假假真真，不是某人，就是我们，是你我他相辅相成。百变一瞬，幕后一分，不想安分，梦里逃生，谁都可以怀里变身，只要你肯忠于你的本能。 10号农历今年倒数第二期的音乐加速度，我们首先请出的是莫文蔚，带来她的《娘娘驾到》啊，今天应该是千纯驾到，音乐加速度驾到自己的地盘哈，给大家带来整整两小时的音乐陪伴，有精挑细选的好音乐陪伴各位的出行之路啊，就像一首歌唱的那样，无乐不作好时光。我们有请范逸臣。 叫快乐的河，像座村大上的神。 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 微信公众账号上姚德明白说，就为了听你节目故意晚上会儿班，加速度终于来了，谢谢你姚达明白哈，感动感激感恩。还有 DZ 说，科里外地的都回家了，今天就剩我坚守在大年初一的值班当中哈。你兼职大年初一的班，但是我今天就值我今天的班，我们都很光荣，感觉整个办公室和整个直播间也就我一个人，我们彼此加油好吗？继续来听 Selena Gomez Stars Dance。是来自 Selena Gomez Stars Dance。 前两天看新闻呢，说 Selena Gomez 最近在接受心理健康方面的治疗，说她自从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之后呢，就一直关心身体各方面的健康指数，稍微有一些想不开，稍微有一些抑郁啊狂躁啊等等的这样的症状，就会寻求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可以值得大家来借鉴以及大家去践行一下哈，因为身体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要立即就医，而且千万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有不开心想不明白的地方一定要求助周围的人或者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哈。我相信关心自己的健康，关心自己的身体，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 免费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说对，爱是送一把紫玫瑰，也是让赤地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只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情 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爱小王子的蔷薇，爱立足山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耳边听到的是方大同每个人都会，我们45秒广告后再见。 即日起至3月15日，北京欢乐谷奇幻灯光节光影北京，8000万盏璀璨花灯，5300平米狂欢戏雪。春节期间更有火龙钢花、天桥绝技、国际幽默等缤纷元素，点妹点亮2018幸福中国年。 亲朋好友来叙旧，吃喝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100%，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喝 real， 把您过年轻。 玉狗迎春，中金献瑞，中国黄金给您拜年了。初一至初三，铂金以旧换新点工费，超值惊喜等您拿，爆款产品打包买，新春优惠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哎，欢迎回来，耳边听到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Jolin 也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怎么说呢，乔黑板划重点啊，千纯一直在强调说女人味，女人味这个东西还是想听林忆莲来仔细的演绎。 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回来过，想听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帮 歌可能说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哈，这是来自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说句心里话，说小眼睛的每一首歌都能把人感动哭了。嘉欣说我很喜欢这首歌，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心里的心头好。继续听歌，郑世豪《仍坚持》。 怀着理想，只相信坚持，跟你互勉，要告诉自己初衷不变，直到某天想起往昔不朽的脸。仍是你吗？仍是我吗？消失感觉了吧？明白到成就再差，不必惊讶，悠然故我潇洒。也许全力进攻，追赶的梦，几多心机断送，全入耳蜗几圈嘲讽，无情撞向心中，咬着牙关。新出发，不屈不折地撑，弃掉自卑，相信自己一个道理能飞。承受挫失不痛失，坚持重拾信心，只相信坚持，奔向目标要告诉自己初衷不变，沿路纵使几多可恶嘴脸，迎着猛风坚持，无视昨天的波折，跟你互勉，由年月看变迁，来日会有天，直到某天想起往昔不朽的脸。还是会想，还是会想，台上发亮，我可以给你回响。到底还是会想，还是会找紧骨气，剩一口气，仍不舍弃，仍相信会高飞。信心只相信坚持，奔向目标要告诉自己初衷不变，沿路纵使几多可恶嘴脸，明白最好坚持，无视昨天的波折，跟你互勉，由年月看变迁，来日会有天，直到某天想起往昔不朽的脸。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郑世豪的《仍坚持》啊，这是首广东话的歌曲。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我们今天不是一期日常的节目，这是2月10号，2018年的2月10号，农历狗年啊，农历鸡年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你会不会仔细收听到最后一分钟呢？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的《日常》。 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管明天天气会是怎么样，今天的雨还是要当心上。管明天的花会不会盛放，眼前的蝶还是迷恋花香。多平常，

8:37，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钱纯。其实我们经常把花都开好了这句话当做一个由头啊，比如说花都开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去旅行啦，花都开好了所以我们应该去恋爱啦，等等等等。其实真的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的意愿大过一切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的。所以不如来听听这首来自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这是江美琪在2006年发行《爱哭鬼》之后，在2008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是一首励志歌曲，鼓励大家在人生的低潮不要灰心，要拥有健康积极的心态，好运就会再次降临哦。 天气也无恙，好景也寻常，是过分的妄想。世界在疯狂，好景不寻常，随风飘荡。也曾经向往，也曾经失望，是成长也是伤。四周不停地张望，有谁在我身旁，能给我一点点小小温暖。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方向，拥有一样的阳光和一样的夜晚。我们都是一朵花，有自己的心，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我们都是一朵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有时很狂野，有时很可爱，眨个节拍，两个星空来、yeah、灯光在旋转，越来越快，我不想太快，可你为什么还不来？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来自周杰伦《阳光宅男》、庄心妍《摇摆 style》，以及现在此时此刻听到的来自陈奕迅《人人爱》。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啊。包括陈奕迅的歌，包括周杰伦的歌，也都是大家听友的点播啊。是谁的？谁赶紧来认领哈！不用谢谢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摇摆起来。 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开始的时下不能跪早休息了去说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怕毁的嘴巴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早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赛制休息了却说累再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舍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的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 首贼来自戴佩妮啊，戴佩妮一直是坚决很喜欢很欣赏的一个女歌手，这么多年了她一直保持着一线水准的唱功，也是一线水准的词曲创作能力，也是一线水准的制作能力，如果把她的颜值还有身材也算进去呢，恐怕也是挺一线的，是不是？这是他的贼啊！如果想要索取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川”来找到我哈。接下来去听歌，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叫做《Really Don't Care》，来自 Demi Lovato featuring Cher Lloyd。

也是隔着黑洞，有时候跨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 直到阳光就该暖和，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相信昨天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旁看到了她的表现哈。张韶涵应该是很多男孩应该喜欢的类型，瘦瘦小小的身体，声音还这么亮，唱歌这么好听，关键长了一张娃娃脸，眼睛有脸的一半大哈。耳边听到的是张韶涵《淋雨一直走》，接下来继续听歌是来自 Team Urban Perfectly You 和反光镜乐队的《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来听，账号上博奥运输说，一个人主持节目或者一个人开车，多唱唱歌就不消极啦。是的，只有音乐是我们的解药，所以我们都是病友，对不对？ 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去。 弱的解药。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歌手，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他是谢霆锋，这首歌叫边走边爱。这首歌收录于谢霆锋2003年专辑 Reborn 当中，分别有广东话和国语两个版本。 出现像一盏灯不断舞动，闪过了我的瞳孔，过来，原来没有什么霓虹，眼睛却有一点红。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孤独，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不再伤痛。旋律不断闪动，卡住了我的喉咙，讲不出该说的话，想做的梦只剩下耳边的风。我们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短暂的笑容，是命运对我们善意的一场戏弄。爱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平庸的生命从此不普通。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两个人的终点只有两种，不能够停下来，只有流动。告诉我你发现没有了我的天空。爱上我是不是你的光荣，这回忆是不是天衣无缝。告诉我多爱你，虽然都没有用，也有过一点点感动。我们的出路也只有两种，不能够开心，也只有心动。答应我你会再找不到我的天空 彩。这就是谢霆锋的边走边爱，他曾经说过在那张专辑里这是他最喜欢的歌。这个普通话版本呢也是给某产品打广告的广告歌哈，曾经大街小巷都在传唱。这首歌的感觉很凄美，如果说凄美的爱情我们没有办法的话，那如果一段好好的感情在自己手里搞砸，是不是更加令人惋惜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梁静茹和曹格的 PK。 就像歌词里唱的，干涉太多是囚禁，沟通太少是疏离，希望给所有恋爱中太注重自我的那些人带来一些提醒啊。 P

happens next. It's unbelievable. It's as good as we get. It's unbelievable. W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Just let the days know. It's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最近 unbelievable 的事情很多啊，先有景甜认爱张继科，后又有韩庚认爱卢靖姗，啊，卢靖姗是谁？就是《战狼二》的女主角哈。Unbelievable 来自 All City featuring Handsome， 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好了，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请出的是，我觉得也该给他一首歌的时间了哈，是来自汪峰。相信昨天有很多人已经看过他在湖南卫视歌手节目当中的表现了，应该说昨天表现还是很燃的，对不对？张韶涵怎么说来着？说他是好歌科普员。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好奇他的700首歌单到底是哪700首，但至少昨天又解锁了一首，对不对？是来自满江的 Mr. Man。 Mr. Man 是一个称呼，同时也是首歌名，是满江先生的专属，也是写给所有怀揣梦想辛苦打拼男人们的一首内心歌，是一首浓重的英伦摇滚风的歌曲。那昨天经过汪峰老师的重新演绎，哎，果然又变成汪峰的风格那种感觉哈。所以说昨天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呢，我们还想听听汪峰老师自己的歌曲又是带给大家怎样的感受。这是汪峰去年年底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没时间干》。 只想写首对于我来说有意思的诗，它总是被所有笔者理会的事打扰。我没心看邮件，定计划收接电话，唯独任何一句牛逼的话语都没写下。我不知道，因为不被打扰就感觉孤独，还是因为被某种奇怪的力量所控制。反正就像在垃圾里乱窜的苍蝇。和这个性格的牛津热一下，总是被随时发生的讨厌的事破坏。楼上电锯声，隔壁吵架声，狗叫声，哭声，这可恶的交响让我再也硬不起来。

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今天早上千纯在来上班的路上看到好多人拿着行李箱在打车啊，过马路啊，这样的一些景象哈，真的提醒千纯说一年一次的仪式感的这种家庭大团聚又要开始了，所以这首歌就送给大家的归家之路吧， The Long Way Home， 兰卡。 Even though the world is dark, try to light a little part, don't go run and hide, give a little of my heart, only then the beat will start keeping me in time. Life doesn't wait for long. Ah, oh, it's a winding road. A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Ah, oh, when you're there you'll know. You can find yourself on the long way home. Oh, o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Oh, oh, oh. Take the long way home. Ba ba ba ba ba ba. Oh, oh. Ba ba ba ba ba ba ba. Sinking in the undertow.Find something more. Looking for a kinder one. Only then the dreams will come knocking at my door. 么爱都爱不够，爱不够，爱不够，怎么爱都爱不够，爱不够，爱不够，怎么爱都爱不够。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歌名了哈，怎么爱都爱不够。这个女歌手叫做魏佳艺，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次流传的比赛，气不喘，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 过手气， 落实这新世代红人传奇，有真喜庆就有你， 万岁万岁一万岁，陪住你满场飞， 谁人能及你最好手风，乱说都开口中，望淡视都这样红，谁人能及你那么威风，状态真勇，做什么都最顺风，流行指标你都操纵，举止举世都看重， 看看你越红越美，多自信， 去哪里路人望见都会起哄， 恭喜恭喜我们推 快车道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SNH48 featuring 祖海的好运来。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 Twins 的你最红以及刘德华的恭喜发财。第一首歌是我们的微信听友柳柳在上周时候特别点播的，他说下一周来一首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吧，我觉得哎，真的挺应景的哈，所以安排了三首非常喜庆的节日歌曲的大联播哈、啊，听着大家肾上腺素应该都飙升了吧。微信公众账号上好朋友白大树说，深深的我把 Twins 唱成了 SHE， 没有关系，只要大家感受到这个喜庆的气氛就好，是不是？我相信在下周的这个时候，每个节目都应该充斥一样的歌，那就算我先占这样一个先机吧，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 音乐快快车道，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 in my life. I wanna die. Live in my life.是我的 target， 打扮一下自己，拿出手机，现在就 start it。心情神经让当空，太多惊喜放松，我打开 Amazon， 世界大不同。轻轻滑动指尖，把全球梦幻翻越，心爱的如期赴约，更新不了空缺。分享疲惫和喜悦，去寻找发掘，就在今天，用最好的心情听美好的音乐。我的专属随时飘扬过海 ，International， 为你定制华丽外衣 ，See you on a fashion show。我的精品收藏让你忘不下，解开不够，跟着我的足迹，我的选择，感受我的 flow。You get what you want, nothing you will miss。愿望统统装进我的 shopping list。No matter where you're from, we go to Amazon。真正宗旨就在这 ，You know what it is。I wanna die, living my life. I wanna die, living my life.烦恼和不必要的探讨，自信的人生买家，请你参考，快速又完好，无损的送到你的家门口。忙碌的工作之余，有时要学会对自己下狠手。Go around the globe， 不用买机票的代价，轻松海外 go， but I stay in China。打开日本经典游戏，穿上美国签名球衣，站在变身充满魔力，全球定制我的活力，为你打造所有细节和精致，给你 surprise， 全球的独享定制。生活是一面真心的镜子，投入微笑，把最爱的东西刻上你的名字。这世界纵横交错，每个角落都要我们去体会，如今不凋落，你的手臂想不到的效果。别再低调，所有情报全都掌握。You got all the details， 即刻拥有全球好货。I wanna die, live in my life. I wanna die. 世界大不同，这是苏醒在去年底发行的一首新歌哈。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时间来到了9:54，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黎明的《我来自北京》。下周的这个时候，北京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哈。然后《我来自北京》这样的开场白，可能会充斥在全国各地。好了，我们明天见。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再次发生街头风向，美丽为何像世界雨沙不停堆积满山，心头总有事情，为何未看透我的表情，沟通仿佛失灵，望你今天快些应承，公开发表声明，知否对于感情一些规定不懂究竟。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运是谁定。I was born in Beijing， 是爱不便说清。I was born in Beijing， 偏偏浪漫热情任性。I was born in Beijing， 没法跟夜说清。为何在脑里像个幽灵，每晚令我只能想到 黎明。 为何像爱意没有收成，似有没有